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今天是 Cathy。 好，这个樊素今天暂时缺席，不过希望樊素好好的保养身体。那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放，在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随时打进电话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仍旧是有两个，在前半段呢，我们会带您一起关注到在本周六，应该是上个星期六，山东菏泽的这一位农民季中兴，因为在东莞遭遇到的不公，而在北京机场 T3 航站楼最终是引爆了一包爆炸物，最终是炸伤了自己。目前呢，季中兴也是被刑拘。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今天早上哈，是所有的媒体都在跟进的英国的剑桥公爵夫人，也就是俗称的凯特王妃，终于生下了一个宝宝，是一个男孩。那么这个宝宝呢，目前也是已经知道了他的头衔将会是剑桥王子。那根据英国的皇室继承法呢，他将是英国王位的第三顺位的继承人，排在查尔斯王子以及威廉王储之后。因此这一条新闻我们也会请大家来发表意见，你觉得凯特王妃或者说剑桥公爵夫人在生下了这一个孩子之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可以和当年的戴安娜王妃相比吗？因此呢，如果你对不管是季中兴还是在英国的王室的新闻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再重复一下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好了，那在季中兴的案件在周六发生的也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现在呢，在网络上就已经有网友公布了这么一段大约是30秒的视频，完整记述了事发当时在北京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到达的出发口，这一位当时是坐在轮椅上的季中兴是如何引爆他的这个爆炸装置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啊，是来自一段应该是现场旅客用手机记录的视频的内容，声音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大概会给大家一个印象，当时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有游行的， 虽然大部分的这个现场声音比较嘈杂，但是明显的有两句话是可以听到的，一个是应该是手机的这个拍摄者，他说 有游行的， 那估计只是把季中兴啊没有意识到他身上带着可能是致命的这么一个爆炸物，把他当做了一般的上访者或者说是游行的人士。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可以听得到的，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危险。 对， 有人喊了一声危险之后呢，就发生了爆炸。因此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哈，我注意到网友的讨论一直有关注到，季中兴他在引爆爆炸物之前，其实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 他到底是不是让周围的人走开？ 我昨天是看到有一个人说，他据现场的一个目击者称，他有听到季中兴喊了一句躲远点，但是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他的炸弹就已经爆了。所以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就成为大家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他到底是只是自己想寻死，还是他想把周围的人也炸伤报复社会。 这个恐怕在 两种性质， 在公众的感情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比如说陈水总的事件，因为陈水总他当然他自己也死了，但是他因为带走了一车人的生命， 还有八个学生。 对，因此呢，在公众的情绪方面，大家会对于陈水总的谴责多于对他的同情。但是在季中兴的这个事情呢，因为目前为止季中兴只是伤到了他自己，当然也是很不幸，但是并没有造成大家一般理解的无辜公众的一个受伤，因此呢，恐怕对他的同情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如果说季中兴他本来 就是冲着要去伤害公众，或者说抱着这么一个报复社会的目的去的话，恐怕也会在公众的情绪上对大家的判断起一定的影响。那么在季中心的家里，他是在山东鄄城的家里呢，昨天季中心的父亲叫做季泰荣就接受了媒体的统一的采访，但是根据现场这个媒体采访的发回的内容啊，他基本上没有办法说出太多的内容。 对，因为当他知道他儿子在北京干了这么大一桩事的时候，你想一个庄稼人他就已经是懵了。然后据说他昨天在面对着很多的媒体的时候，他在一直不停地给大家作揖，就是他不停地说求大家救救我的儿子吧，救救他吧。那后来因为他情绪一度失控，就被村干部就是扶到旁边，然后就拒绝了其他媒体的继续采访。 我看到这里财经网发回的这个采访记录，他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当年呢自己在东莞受到的冷遇。他是说我们到那边找哪个领导都是他推他，他推他，好几年都没有人承认打人。那季泰荣呢已经今年61岁了，他其实在季中心从东莞这个瘫痪回家了以后，是主要承担了养活自己的这么儿子的一个重任。因此在当天他得知季中心离开山东去到北京的当时呢，他也是根据事后的一些报道意识到了事情恐怕不太妙。 对，他一开始没有想到他儿子是要去北京干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对， 因此在这个家庭本身应该也是非常的贫困，他的哥哥也是从内蒙古刚刚打工回家，因此呢现在是已经是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哈，这个家庭估计接下来面临的这个麻烦还要是更多。但是呢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大家探究的脚步并没有停止。我们现在看到两份说明，一份呢是来自季中心当年打工的，也就是广东东莞的警方的一个说明。警方呢，东莞的警方在事发的当晚就发出了一纸声明，承认确实季中心当年在东莞曾经因为开摩托车载人反映过这么一个问题，确有其事。但是东莞警方是来自东莞公安局强调的，自始至终是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季中心遭到他所称的这个遭到治安队员殴打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呢季中心当时其实是提起了诉讼的，而且呢两次审理二审呢都是以季中心的败诉告终。但是有一个细节，东莞的警方提到有一个人道的救助10万元，10万元不是一笔小钱。 对，但这个性质他们要强调是人道救助而不是赔偿，因为赔偿的话就相当于他是认罪认错了。然后这个他们所谓的没有证据，实际上是有一个铁证，就是一个人证的，但他们似乎不认这个。 有一个证人出来质证，但是法庭的判决方面季中心确实是败诉了， 就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有一个人证在那里，然后他的这个伤又不像是像东莞警方说的他是这个从摩托车上摔伤下来，摔伤可能会这么重吗？ 对，那同时呢在鄄城，山东鄄城官方呢，也就是季中心的家庭所在地，鄄城官方也发出了一个说法，会发现呢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在鄄城的官方的说法里面呢就强调季中心是因为遭到了广东东莞的治安队员的殴打而造成了终身残疾。在官方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替他背书的。 对， 而且呢在十万元的这个讲法方面，鄄城的讲法跟广东的讲法就不一样，山东的这个说法是说这是广东方面给他的赔偿。 是， 而且还有一个很细节的描述，说因为得到了这个赔偿，当时季家人还给县城的这个县委送了一个锦旗。 因为当时是这个协调过之后得到的是10万元，因为之前一开始东莞只想赔8万元，然后协调之后，因为最初这个季中心他自己要求的赔偿金额是33万左右， 对， 那后来呢东莞只肯给8万元，然后后来是经过这个鄄城当地政府的一些协调给到了10万元这样的一个数字。 因此很多人就在质疑说，你同样是官方，一个是来自山东鄄城的这个县委县政府，另外一个是来自广东东莞的这个公安，好，两边的说法是有明显的矛盾之处，那么到底该信谁的，或者说他们都有这样说又有什么样的动机。我注意到一种说法呢，这个说鄄城呢他是季中心的户口所在地，因此呢如果作为维稳的这个动机呢，他有最直接的冲动要 进京上访。 对，就是这个季中心如果说进北京出了事儿，那最后这个承担责任应该是眷臣来承担责任。 对， 这个因此呢，眷臣他有很强烈的动机替季中心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把这个指责的方向就挪到广东的东莞方面。 但我觉得季中心这个案子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类似的情况出现，就是你看现在的流动人口这么多，有这么多的农民工兄弟， 没错， 那他们的户口所在地跟他们的打工所在地一定是两个地方， 而且他可能最后造成这个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地方。 对， 对，造成伤害的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普通的老百姓他真的不懂，就是说如果说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底是应该找谁去说。那现在我们看到眷城警方跟这个东管的说明有这么多不同，其实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其实我们一般的判断来说，这个事件既然是发生在东莞，应该是由东莞来， 应该是以东莞方面可能他的信息更直接，或者说他的管辖应该是更直接的。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季中心所称呢，他是被当地的这个治安队员打伤。那治安队员呢，他其实是一种这个半警察 自治组织， 群众这个保安自治组织，他属于这不是警察的编制。但是呢，如果说季中心的指控成立呢，负直接责任的恐怕是东莞警方。确实我们看到东莞不管他叫赔偿也好，叫人道救助也好，有一个10万元的一个补助，那这个钱给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承担责任的应该是东莞的警方。但是山东的这个方面呢，他又有这个维稳的这个任务，因此恐怕现在两边都有这样的动机去做出他们这样的一个选择，因此呢恐怕会影响他们说辞的一个公正性。 对，季中心之前他其实他也有过很多的这个抗争的经历，包括说出于对维稳的要求，你刚才也提到，其实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知道就是奥运会会有很多的外国媒体聚到北京，所以他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有过想要去北京去上访，但是呢就被当地的这个眷城政府拦下来了。但是眷城政府在这个他们的通报里其实并没有提这件事，把这件事情就是模糊处理掉了。对，这也是其中他们的一个自己的考虑了。那季中心后来我们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他跟他的父亲每次因为脾气就肯定我们可以想见了，每天在家不能出门，然后这个自己的身体又是这样，他每天就是很暴躁，那跟他的父亲争吵到最后就会以一个什么来作结，就是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访。对，所以就是可见说他在的心里可能就是两条路，就是东莞或者是北京，他倒是没考虑过在自己的这个所在的眷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一个细节在东莞和眷城方面其实都提到了，就是说在当时接受了这10万元的这个补偿款之后呢，季家人其实是 保证书 签了一个保证书，说我收了10万元，以后呢就保证不再上访。 对， 但是在很多的这样的维稳的这个事件中，或者在这样的类似的上访事件中，我们都有听说啊，收了，比如说第一次收了一笔补偿，我签了一个这个保证书，这个构不构成法律的效力？ 对，我觉得保证书本身也是非常狗血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像很多的这种封口费的味道。 对 啊，我保证我不再上访，保证我不对人说，但是有没有法律的强制力？ 感觉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做法。 包括这个东莞方面提出的这个人道救助，哈，有点让人想起在唐慧的这个永州妈妈案当中，湖南的劳教委，永州劳教委当时也提出了一个人道补偿的方案。我在想哈，这个人道补偿方案，这个对于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当局来说，十万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道 他的这个，我觉得在双方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就是说赔偿的话，他是一个道歉者，是一个认错的态度。那我是一个人道，就是好像是我是一个施舍给你的这样的一个钱。 而且从这个老百姓一般的逻辑来说，你如果没有做错事的话，你是不需要赔钱给我的，对吧？ 但他现在就意思说我没有做错事，但是我就是施舍你，我是一个高你一等的人， 是 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此呢，咱们在这儿说到广东跟山东的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因此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恐怕是找到当年，也就是在季中心上诉的这个过程中法院的庭审卷宗，或者说他的审判判决书以及他的审判记录，这个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这个信息呢，在目前是缺失的，在广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说呢，在得知事情以后，东莞两级法院正在核查案卷，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向媒体通报相关的情况。我觉得如果公布了这个法院的判决和审理的过程，恐怕对于厘清冀中心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所帮助。好了，那我们今天关注到冀中心，那其实冀中心我们一直注意到它不在这次爆炸之前其实已经上访八年了，它这八年的路究竟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三立化新闻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我们的热线正在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2346，使用智能手机的朋友可以下载凤凰 FM， 然后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内容，随时参与三立化新闻的直播。我们的热线互动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至1点钟直播的时段会向您开放。今天我们关注到冀中心的命运。那其实冀中心最早在2005年，它遭遇到了东莞的这么一个事件之后呢，它当时就已经处于全身瘫痪的状态。当年就已经有一位记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叫做吴贤德。其实因为是同乡的关系，吴贤德当年呢就对冀中心有过这么一个报道。现在读来呢，他的这个报道其实已经很全面的展示了冀中心当时遭遇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张照片，是这个冀中心是躺在床上，然后是明显的看到这个下体溃烂的这么一个状态，应该是发生在很多这种下肢瘫痪的人的身上，就是褥疮啊，就是长期卧床了以后导致了这个皮肤的溃烂。然后吴贤德在自己的报道当中也写到说，这个季家的这个小屋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能够进去，因为常年是散发着这一股恶臭。 对， 因此可以想象他的这个生活是属于一种极端的窘迫的状态。 对，吴贤德的这个报道也是他自己的情绪也在里面发泄的很多，包括他说他也跟着一直掉眼泪啊这些，所以可以让你想见到这样的一个家庭所遭受到的苦难。 没错，冀中心的这个家庭呢，在山东当地马上有记者去探访他的家人，发现其实冀家即使是在山东的眷城也是算得上一户非常贫困的家庭。因此呢，这么一个壮年的劳动力瘫痪在床，还要自己的父亲来照顾，这就不是损失了一个劳动力的问题，而是他的父亲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太多其他的工作，因此是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因此在最终冀中心走上了这么一条悲剧的命运的时候呢，我们反过来想，冀中心他当年真的有任何做出其他选择的机会吗？现在你看他打官司打过了，连二审已经败诉， 对， 上访也上过了，一次又一次被拦回来，记者也找过了，记者也给他出了报道，但是最终还是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因此在今天很多人去怪罪冀中心的时候，说你可以有正常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应该正当的，你应该不应该用这个报复社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时候，其实一个摆在大家面前都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他到底有什么选择。 对，请你给他一条选择。那些在这样问责他的人真的是，我觉得当然你看我们再去问陈水总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有什么选择可以去做。那我觉得这里面留意到一个，就是东莞警方的一个通报，它里面最后一段是看了之后让人心里非常不舒服的。那他在这里面有写到冀中心的几次上访的经历。那他最后一段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冀中心及其家属除以上三个阶段的信访投诉外，至今一直都没有到后街公安分局我市其他部门和省国家信访部门反映诉求。这句话听了让人非常不舒服，就是说你觉得冀中心好像现在错误是在冀中心了，是因为他没有去到东莞市的其他的这个后街公安分局，还有他的其他的部门，还有省国家信访局部门反映诉求。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 季中兴的悲剧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好像把我的责就是东莞市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嗯， 这句话我觉得是让人看了之后是非常不 舒服的。而且季中兴发生这个事情是在2005年啊，我注意到昨天微博上就有这个有人提出一种看法，说2005年呢，如果说大家熟悉的话，正好是广东省在打击这个飞车党的这个时间，季中兴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正好是他开着摩托车载人，其实是可能做一些小生意哈，然后呢载着人呢以后呢就广东警方说他自己摔在了地上， 对， 然后季中兴自己的说法呢是其实是被治安队员拦住，然后遭到了殴打。那可能有的人说他可能本身是个飞车党， 对 啊，你这个飞车党，所以说你自己挨打了活该。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有些人是用这样的一个说，还我记得那篇原微博是说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他当时的大背景大环境，就是说他这个当时是在进飞车党的这个时间。那为什么飞车党就是说其实是他们这个治安队员就默认为是所有骑摩托车的人都是有可能是飞车党的嫌疑。然后呢就是说深圳在2003年的时候，他有在禁摩前有一个数据，就是说95%的抢劫案都跟摩托车有关。 嗯， 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治安队员看到摩托车我就要上去打。那么我们刚才提到2005年的这个数字，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是2004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公安部它有出台一个规定，是要在3年内让治安队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嗯， 因为治安队它的这个刚才我们也有讲，它是一个群众自治性的组织。 嗯， 那然后呢，它实际上是它是法律，它不是授权，它只是委托。 对， 而且它实际上治安队是不可以单独采取任何行政行为的， 它可以协助警察， 对， 但是不可以单独的执法。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广东省，我们听到珠三角关于这个治安队把人打伤打残，其实事情非常之多，还有这个打成植物人的，后来都怎样都不了了之了。因为这个治安队在当地几乎是一种黑势力的这种感觉，而且治安队它的这种性质是 有一点像这个城管临时工的这个味道。 对对，而且它的这个组成人员呢主要是当地人。 对， 这里面其实还牵扯到一个非常复杂，我觉得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治安队的队员全部都是当地人。那当地非常乐见于治安队这种形式的存在， 他觉得他是保护了本地人的利益， 而且他还可以解决当地的很多就业问题，因为一些无业的然后这个学历比较差的当地人都是被变成这个治安队员。 对， 然后呢他们的打击对象基本就是外地人。 嗯， 他们不管是 这个季中兴大老远从山东跑到广东打工，这个估计也是举目无亲的。 对、就是、 啊，这个受了欺负也没有人帮他。 是，任何情况下这个治安队都是保护本地人然后打击外地人，他们的这种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就是一个字，打。 而且我估计你看时隔8年之后哈，再去找当年东莞的这几个治安队员， 嗯， 真的能够找得到吗？ 是， 这个是因为你是在这个编制之外的，因此呢很多都是在事后很有可能是找不到的， 而且组织是非常松散的，他们 对、 嗯、 因此呢这个也是考虑到，有人说要考虑到时代背景，那真的是时代背景，就算季中兴他真的是一个飞车党又怎么样呢？飞车党就可以被人打得终身残疾吗？况且季中兴他自己说他只是在这个当地开摩托车载人，而且他的这个乘客是在法庭上其实作为他的证人， 对， 来指证当时他是遭到了一个殴打的一个事情。因此我可以想象还原到这个05年的季中兴一个人跑到广东来打工，他所有做的选择，他所有做的行动，你当然可以说他也许不应该从事这个职业，不应该从事这个摩托车载人的职业，但是说实话，就像之前湖南的这个卖瓜的这个小贩，他挑着西瓜到街上，你说他真的有错吗？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错，因此他所有做出的选择都是，我不能说完全正确的，但是是说得通、说得通的、有道理的。在一个人完全做出了这个所有选择都是说得通的情况下，他最后走上了一个悲剧的这个命运的轨道，那我是不是可以想象说这个轨道它本身就是一个把人往这个最后往火坑里给推的这么一个轨道，所有的人只要你走上了，你只要遇到了季中兴这样的事情，你最后就可能变成这么一个变成最后一个一朝自爆天下知的这么一个命运。好多记者不管是吴贤德还是采访过其他上访者的记者都在说有这么一个问题，说我要是在2005年认识到了季中兴，我知道了他的故事，我会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吗？ 不一定， 真是不一定。好多记者我看在事后在讨论说，上访者的故事真的要写出来的话，太厚一本百科全书， 而且可能在所有的人的情况里面，季中心还不算什么，至少他的命还在。真的有一些是变成植物人的，就是同样的东莞的治安队， 对， 就把一些年轻人打成植物人。那你说，相比之下，虽然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受伤的程度来判断这两个情况的轻重，但是感觉上好像如果是在当年的话，你一定会觉得那个变成植物人的故事更值得同情和 共勉。对，因此我看到季中心好现在有人在微博上找到一个好像是他的这个微博，现在也没有办法证实了。这个微博的名称叫做深的无法自拔。哎，我看他这个微博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这个治安队员打人的这个事件，他也是自称哈叫做季中心，1979年12月1号出生，他上面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转发自己的消息，可以理解为是向社会在求助。包括在记者替他写出了吴贤德替他写出了这篇报道之后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记者采访带来一线希望，但是这一线希望恐怕消失的也非常的快。 是，我就觉得他，你看他最后的一次上访经历，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瘫痪在床之后，他的很多的，特别是他获得了这个10万元赔偿之后，他把很多的精力寄托在这个在网上面去消耗时光。 没错。 那在我们国家不是7月份也开了这个信访局的，可以网上的去信访吗？那他其实就在七月份有去把这个材料去通过全国的这个信访局投诉网站来反映问题。那这个信访局呢，国家信访局就把这个转回了广东省的信访局。然后呢，这个要求是广东省的信访局要在2013年9月29号前将结果回复。那我们看，其实他应该是还可以等待一下，但是看来是他在这个等待结果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先放弃了。 但是他即使真的等待，能够可能出现一个任何好的结果吗？我这个其实说实话非常令人怀疑哈。那在季中心的事情发生了没多久之后，就在7月22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1点40分左右，在北京又发生了这么一起，看上去跟季中心的这个情况有一点相似。有人在北京马连道的家乐福超市2层呢，据报是一位这个留着胡子的老年男性，当时买了一把菜刀之后呢，转身就捅伤了4个人，其中呢有一名女性呢是送医之后不治。因此很多人说这又是一起这个所谓的无差别杀人事件。那警方现在宣布是这一名男性有可能是精神病人，但很多人说是不是越来越多像季中心这样的案子起到了一定的模仿或者说甚至是鼓励的作用。我们三立化新闻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讨论。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在昨天呢，北京马连道的家乐福超市又发生了这么一起在公共场合砍人的这么一个事件哈，我觉得以后我们马上就会需要一个词汇来专门形容这样可能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以伤害无辜公众为手段的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在这个日语当中，比如日本人他用这个汉字来描述这样的事情，他通常会叫做无差别杀人事件。好，那在中国呢，很快也会需要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像比如说像季中心，像这个陈水总，或者说像昨天的这个马连道的这个砍人事件，目前还不知道嫌人的名字，只北京警方的说法，他说他是1963年出生，北京人，然后呢是姓王。那具体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都没有公布，但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名这个受伤的女性呢是送医之后不治，另外还有一名是一名儿童是脾脏破裂， 对， 现在也是伤势非常的严重。那很多人就说 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少去关注它，少去讲它，媒体减少报道， 怕它成为一种示范， 怕它成为一种示范。这个在之前我们注意到有幼儿园啊，或者说小学伤人事件当中， 那个时候是非常集中频发的一个， 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嫌疑人最后是说，他说我开始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手段，因为看到报上说了有一个人干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到说，哎，我也可以这么干。所以反而给大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真的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不去讲他，他是不是就会真的少发生一点。 其实当时陈水总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媒体人他们也说不怕的，就是说陈水总这个事件本身当然已经是非常恶劣了，但更怕的是他产生示范效应。 嗯， 那我们看到季中兴他其实是有经常在网上去消耗一些时间。 嗯， 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猜测是说，是网上现在的这样的很多类似的事件让他去做出在北京这个 T3 京市一报的这个行为。 嗯， 那我看到从昨天到今天也有陆续的就开始有一些有一些人在转发一些微博内容是什么呢，是说我是比方说某个省市谁谁谁因为被黑警，就是这个警察里面的这些黑恶势力，然后呢多年上访未果，然后他决定在2014年元旦之前要做出要跟这个两个人同归于尽。 嗯， 对， 就是公开发出了威胁了， 公开发出了。 嗯， 然后呢就有当然大家就会说要赶紧去拯救他们啊或者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想借着季中兴的这股劲儿吧。我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不是即刻的去做这个事情，而是要说他在2014年元旦之前呢？他有可能是希望唤起比方说更高一层的这个司法机构的重视，然后可能也许会在他真的去做出这个行为之前给予他一个公正， 他没有真的想去这么做，他只不过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注意力。这个就很像在广州这个猎德海珠大桥的跳桥事件，一开始出了第一起第二起，哎，之前我都有记得是可能民工讨薪，最后呢就跑到了这个猎德的这个桥的最顶端啊，扬言要跳桥。那么呢这个时候就会第一是交通就受阻了，第二呢警方消防就要出动，通常呢最后都是把他救下来。这样的事情之发生的就有一个示范效应，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不断的上演跳桥，那以至于后来呢有的人就说这个根本不是一个自杀威胁，而是一个跳桥秀。 对， 甚至呢开始有很多本地的居民，你每天要过这个海珠桥要上班的人呢就会产生反感，说你每天都来，每天都导致交通的拥塞，耽误了我上班的这个时间，反而呢对这些本来是弱者的人呢他就非常的反感了。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跳桥就很像是跳桥鸣冤。以前至少还有这个击鼓鸣冤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你看以前击鼓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还是怎样也好，当他击鼓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围观群众的，就想看看这个人有什么的冤，有什么样的冤情来要说。所以呢这个跳桥跟击鼓鸣冤的我觉得它道理是一样，就是希望可以引起更多的 以一种自残的方式来引起这个公众的注意，这想来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有的人说这个媒体也是非常的嗜血哈，就之前有很多人说季中兴的这个故事可能在2005年的时候很多记者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可能够不上大家这个选题的标准，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 他还不够血腥。 这个你说，但是说的残忍一点，确实你越血腥的事情越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是并不意味着只有血新的事情才值得大家去关注，只不过这样的事情它的基数实在是太大了，你不可能每天就限于哎。如果说我真的愿意哈，我相信如果有哪一位记者是愿意做上访的调查的话，他可以每天24小时这个7天一个星期的都在做上访的这个报道，这个是源源不断的新闻素材。但是你会觉得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开始挑了，包括公众其实也在开挑啊，你跳桥你最后没有跳下来，可能这个事情对于大家来说也不是那么刺激了，以后呢就导致了这么一个恶性上升的一个循环。像季中兴他本来可能他只是通过正常渠道他可以获得一些这个关注，到后面他需要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那包括季中兴之后接下来的人会怎么样呢，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会考虑到哎，季中兴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接下来我要再能够获得关注的这个方式的话就要 再更进一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设想。 对，而且金钟星这个事情，实际上他自己只是就是也是性命还是保住了，而且也没有造成周围人的一个损伤。如果有周围的一个人损伤，我相信媒体的报道力度可能会更大。 金钟星目前是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是接受了这个左手手掌的一个截肢的手术，他本身已经是一个瘫痪的人了，现在又损失了一只手掌，这估计对他接下来的生活是越发的艰难。且不论他要面临的是一个司法的一个指控，一个制裁的问题， 是对他来说，我觉得他也许去北京是想求一死的，但可惜现在没有求生。我是昨天我们也有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也确实有很多非常热烈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几乎是一边倒的，全都是表对他表达了一种同情。我说一句可能有点残忍的话，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也许会宁可在这个事故中死掉。 这个接下来对于季中心来说，他的这个日子恐怕还要更 比之前更加不好过， 更加悲惨一些。好，那其实这样的事情我这个昨天也一直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真的季中心他有什么样的选择？对于接下来的其他的还没有像季中心这样做出极端选择的人来说，季中心的这个遭遇对于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咱们就是以后的这个表达方式就是一定要越来越激烈？因为现在你会觉得，哎，季中心出事了以后，山东的官方、广东的警方来关心他，这个都是本着一种所谓个案的一种态度 case by case。 对， 你的事情我因为你闹大了，所以我 其实两方也都在撇清责任，就不管是山东也好还是广东也好。然后我们看到季中星给到国家信访局的材料也是层层的又给回到广东省，然后又给回东莞市，又给回这个街道。 信访上访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比如说季中星他把材料上到了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委又 他想告御状，可是实际上最后只变成了一个当地警方去处理的事 情，反而引起了当地对他这个维稳的一个关注。 对， 因此有一个记者他自己是广东的，我看他昨天微博上在说，他说我自己也有家人遇到了上访的情况，但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经验，我接触了非常非常多上访人的故事，我最后给我这个亲戚最好的一个关注就是你不要去上访，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是， 我就但是他也没有说你除了不去上访之外，你除了把这个忍气吞声把这个亏吃下去之外，你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办法？ 我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真是，因此这个季中星的事件是发生了，但是如果再次出现的话，这个问题恐怕又会再来一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的找到这个答案呢？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好了，那这个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些这个稍微让大家振奋或者说有一点娱乐意味的事情。好，在英国凯特王妃，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说法，剑桥公爵夫人，她这是她正式的头衔，终于生了，这也是大家一直在等待的这么一件事情，生下了一个男婴。那么按照英国的王室继承法，这将是英国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啊。不光是在英国，在所有的这个英联邦的国家，甚至你看美国人其实跟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吧，这个美国人也 其实咱们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也挺高兴的。好，那其实中国的很多媒体，华文的媒体咱们更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但是大家感觉挺高兴的，那就好像你邻居生了一个孩子，这个额手相亲庆祝一下总是有的。哎，但是呢你很多中国这个公众还有印象的就是英国的这个戴安娜王妃哈，给留给中国人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的深，主要是因为人家这个太美了，然后的这个风采又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 而且非常亲民， 非常亲民，有这么一个印象。那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生了孩子之后啊，现在这位凯特王妃啊，就或者剑桥公爵夫人，她的这个形象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这个外貌也非常的端庄，然后呢这个谈吐啊举止仪态也都非常的这个有这个贵族范儿哈。那是不是以后就有赶上这个戴安娜王妃当年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哎，这个就是请您今天来参与讨论的话题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使用凤凰 FM 可以一键call in，马上就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在凯特王妃、剑桥公爵夫人生下一名男婴之后，您觉得他在未来会像戴安娜王妃一样受欢迎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20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在这个凯特生孩子之后啊，恐怕是所有人都出于一种很欢乐的心情在看这桩新闻。你说这个生孩子呢，可能他也不比你的邻居生了一个孩子对你来说直接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呢他就是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头条。咱们来听一下来自杭州金小姐的看法。金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你有关注到这个凯特生孩子这条新闻吗？ 对，有，我有看到。 所以 我是 您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来什么样的这个动机或者说心情来看这条新闻？ 没有啦，只是刚好看到娱乐新闻上面有这么一条而已啦。 哦，您是把它归到娱乐新闻当中来看的？ 对，因为那个就是在娱乐新闻的分类里面找到的。 所以您会把它跟这个当年戴安娜王妃来进行比较吗？ 应该总是会有的吧，毕竟他是戴妃儿子的妻子嘛，总是会有比较。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心目中，戴妃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因为他已经销声匿迹了。 啊，您觉得戴妃是无法取代的？ 对，是的，无法取代的。 嗯，所以 因为他是一代人心目中，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应该是两代人了嘛，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的人关注的凯特王妃跟以前大家关注的戴妃可能是两代人，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您觉得戴妃最让您这个印象深刻的是哪一点呢？ 嗯，然后她的气质。 气质哈。 气质，对，是的。那我觉得可能凯特就是没有像戴妃给人那么深刻的印象。 嗯， 就是可能换着我就是看过照片以后啊，觉得啊好吧，他就是现任的那个王妃，就这样。 嗯， 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想要特别再去关注他的。 嗯， 像以前就是戴妃去世啊什么，我会把他的新闻报道全都有去看一遍。 嗯， 就是这样。 嗯， 所以是没有办法。 这种感觉，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说哈。 对对对。 好，谢谢金小姐。这个请女士来评价女士，这是一个很这个复杂的一个问题，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喜欢，就是不喜欢。接下来是香港的严小姐，严小姐你好。 啊，主持人您好。 哎，刚才这个杭州的金小姐说，她觉得戴妃是无人能够取代的，您同意吗？ 哦，其实呢，我觉得啊，就像是威廉王子，他是最受人们喜爱的王室成员，他也是英国就是最受民众欢迎的。而且在民意调查当中呢，他的凯特王妃是全球历史上第三个漂亮的王妃。 嗯， 而且她的美貌呢，已经超过了戴安娜王妃。 这个美貌超过了戴安娜王妃，是您的结论吗？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凯特王妃也是挺漂亮的，至少她代表我们一种平民的美。 平民的美哈。 对。 那戴安娜王妃的美是什么样的美呢？ 戴安娜王妃的美是一种就是贵族的贵族气质的那种美。 嗯， 然后凯特王妃的父母呢，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工人啊。 嗯， 然后而且他就是一个平民王妃的代表嘛。 嗯， 所以他有着非常多的民众基础。 嗯， 甚至就是在采访当中呢，英国的首相也曾经说过，当他看到凯特王妃就是为英国的公共事务提出建议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凯特王妃是非常迷人非常闪亮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才华横溢的英国大使。就在如今呢，他也为威廉王子添了一个小王子。 嗯， 所以他有着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和爱情。 嗯， 然后戴安娜王妃嘛，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她是一个贵族。 嗯， 她有着贵族的气质。 嗯， 也一直立志于慈善，她同样呢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嗯， 但是呢，众所周知的是，戴安娜王妃她有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生活。 嗯， 因为查尔斯王子对她非常冷淡，所以让她患上了抑郁症。 嗯， 而且呢，最后呢，她也是与她的男友一起发生了车祸而亡的。所以我觉得，至少从目前而言，而且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凯特王妃超过戴安娜王妃。 哦，嘿，这个严小姐这个分析非常有条理啊。从这个出身到这个贡献哈，从气质还有到命运的这个各个方面都分析了为什么凯特王妃能够超越戴安娜王妃。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男士的说法。贺先生来自湖北。贺先生您好。 哎， 哎，你好。 哎，这个您是代表这个咱们另外半边天的意见了，您怎么样看？凯特王妃。 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凯特王妃和戴安娜王妃一个人，我觉得是古典端庄。那现在凯特王妃是大气时尚，从审美来看的话，个人更有千秋。 嗯。 可是我认为呢，这个凯特王妃呢，她这个身上呢，比这个她的这个代前辈呢，虽然都是王妃，也都同样的漂亮慈善，但她少了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少了一种神秘性，因为在戴安娜王妃时代，网络还不是那么发达，关于这个一个人身上的这个聚焦的信息还不像现在那么多，能够及时的更新。 嗯， 所以这个凯特这个戴安娜王妃的爱情，能够让他的整个故事显得特别的传奇，这是一个。 嗯， 另外凯特王妃还少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特别的悲伤，就是死亡。因为戴安娜王妃其实不管生前怎么样，包括她最后的离奇的这种突然的这种去世离开，让人们更容易记得这样一种这种类似于像惊悚片一样的一个事件。 嗯， 给人一种强烈的刺激和伤心和悲痛。 嗯，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戴安娜是一个传奇，而目前为止凯特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哎，好，贺先生说这一个是传奇，一个是故事，还是有区别的。好，接下来是人就是男士，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戴妃和凯特王妃来比较？ 我认为凯特王妃固然也很优秀，但是戴安娜王妃与生俱来无人比拟的超然气质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 嗯， 最起码目前来说没有人能够超过她。 嗯，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啊。还非常简单直接，让您来选的话绝对是戴安娜王妃。 是的是的是的。 好，谢谢。哎，这个男士好，通常都比较直接，喜欢谁就是谁。接最后一位了，这个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咱们如果要搞这个投票的话，女士好像有支持凯特王妃的，但是男士一边倒的，全部都是戴妃的支持者，您怎么看？ 我觉得凯特王妃也不错啊，我觉得她跟那个戴安娜王妃的话，我觉得他如果加油的话，应该也可以赶上，是超过他嘛？ 加油哈，在哪方面加油？ 我觉得他现在有的地方做的都蛮好，比如说那个仪容仪表啊，那个举止态度啊，包括慈善事业啊，都有在做嘛。我觉得戴安娜王妃，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类似的嘛，都是可能有一个作为一个英国的一个形象存在嘛。 嗯， 那我觉得凯特王妃应该也 OK 啊，是啊。 嗯，也 OK。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戴安娜王妃的这个级别。 嗯，我觉得戴安娜王妃因为已经死掉了嘛，所以大家都会标准稍微高一点。但凯特毕竟还活着嘛，那还有一个成长空间嘛。 嗯，好，这个上海的杨先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凯特王妃，还有空间，还有机会啊。那也是这个是在一个王室的新闻成为了全世界的新闻的标题，这其实也是很少见的一桩事情。那对于大家来说，哎，听说有别人喜得贵子，那当然是一桩听上去也令人愉快的事情。所以咱们今天也听一首应景的歌结束今天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再会。